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新闻。春节档电影《捉妖记2》已经开启了全国超前预售，距离公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截止到本周首日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400万，登顶大年初一单日预售冠军。昨天片方发布了开年序曲版预告和桃花夭夭版海报，烘托出欢乐喜庆的开年氛围。据了解，《捉妖记2》将以全 2D 版本发行。喜剧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2》将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昨天影片发布了悬念版主创视频特辑，在特辑当中，主演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向全国观众问好。《唐人街探案2》由陈思诚编剧指导，作为系列的第二部，影片将故事背景搬到了纽约的唐人街。展现中国海军真实武装撤侨过程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昨天发布《绝不妥协》版导演特辑及《战无不克》版海报。据了解，影片将展现我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三栖全地形作战的风姿。影片将于大年初一和观众见面。根据詹姆斯·达什纳畅销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科幻动作电影《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将于本月26号登陆全国各大影院。影片在致敬前两部的同时，将呈现更多激烈的动作戏与炫酷的爆炸场面。除此之外，影片中友情、爱情等情感线的全面爆发也将更具看点。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昨天发布一款预告片，艾丽西亚·维坎德化身经典女英雄劳拉·克劳馥，吴彦祖也以动作造型亮相。《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单机游戏，将于3月上映。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2月1号开始，为期40天的春运将拉开序幕。北京地铁公司所管辖的16条线路预计将运输乘客 2.8 亿人次，同比增长约 3%。 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节较晚，客流将呈现出离京客流分散、返京客流集中的特点。北京地铁将启动新的运行图。市商务委副主任孙瑶透露，今年本市将支持商家开设24小时营业的午夜餐厅，进一步方便市民夜间就餐。北京市2018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在昌平区南口镇花塔村举办，今年本市将有10000多场三下乡活动走进乡村百姓。记者从通州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今年起通州区将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管理制度，农村劳动力也可以享受城镇灵活自谋职业就业补贴。同时计划编制通州区未来5年人才引进计划，确保人才引进水平和城市副中心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相适应。朝阳区黑庄户定向安置房项目4号楼实现封顶，这是本市第一栋采用钢结构的超高层保障房，整个项目计划今年底竣工，未来居民在收房时还将领到一本说明书。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将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京城有望迎来今冬的初雪，降雪之后会导致路面湿滑，并可能造成道路结冰，对明天早晨的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注意防范，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气温在-9度到-2度之间，适宜您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天气阴沉，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绎群英会。 话剧《我是余欢水》改编自余庚先生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故事的主人公余欢水在生活的磨砺中委曲求全又玩世不恭，他的人生状态正如李宗盛在《山丘》中写下的歌词，嬉皮笑脸地面对人生的难。2017年9月，《我是余欢水》在繁星戏剧村进行了首轮演出，让许多观众又哭又笑，见证了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被专家称为兼具商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作品。今天演艺群会为您介绍话剧《我是余欢水》。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我是余欢水》。那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几位主创，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哎，大家好，我是余欢水剧组的导演严永琪。 我是余欢水的演员明星。 我是余欢水的演员，余欢水的扮演者王蒙。 嗯，其实今天说到了这部戏叫《我是余欢水》，它其实是改编自余庚先生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叫做《如果没有明天》。这部剧呢挺特别的，先让导演做个介绍吧，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剧情？ 在小说里面呢，这个叫余欢水的怂蛋，然后呢，在友情上也不顺，在家庭上、在工作上，甚至跟邻里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糟糕。这样的一个人呢，竟然还拿到了一个体检报告，说他患上了胰腺癌。 然后因为发现自己患上了胰腺癌之后，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故事，是吧？ 就是患上了以后呢，他首先会是一样啦，就是抱怨，会觉得为什么老天对他那么不公平哈。在抱怨了以后呢，他开始对身边这些他本来恐惧的、害怕的、不敢去面对的事情，开始有了勇气。所以在他人生他认为的最后的1个月、3个月里面呢，他活出了不一样的自己。 嗯，这个不一样的自己里面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呢？ 不一样的自己，至少他在刚才我提的，不管友情、爱情，还是工作，还是邻里，他都改变了、改善了。 举一个小故事，来展现出他因为得病之后改变了他的性格，然后产生一定勇气的事情。 比如说在公司里哈、因为他自己的业绩不好，然后其实他每个人都可以让他加班啊，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像狗一样的去差遣他。然后在他得病了以后呢，他首先是觉得他其实得到了升职的机会，在升职的机会以后，他也觉得不行，因为工作把他的时间都填满了，他需要辞职，就是他需要在剩余的时间做他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说哈，生活中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体检报告的话，我们只能靠年终奖金或者是在放假的时候抽空3天5天的去休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时间都被霸占了，被所谓的工作霸占了，这挺可惜的。 没错，而且其实他中间因为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就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决定，就之前都没有想过的，比如说当众揭露了同事和上司的丑闻比如说非常勇敢的去做了之前不敢想也不可能做的事情。然后 对，包括跟他的丈母娘， 没错， 就吵起来了。 从一个老好人变成了一个特别大胆，让别人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 情的一个人，颠覆了自己，发现严导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一些话剧，应该说做了好几部关于小说改编成话剧的， 没错， 这种改编体系的哈，改编题材的这个作品，先说说怎么想到要做改编题材。 是这样的哈，我以前在学校读书，到出来以后，对吧？我更多的是做那些已经死去的作家的作品哈，就所谓的经典。我做完以后，我就发现到我拍的好不好，我诠释的对不对的时候，没有那一个作者来跟我反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想做还活着的作者的作品哈，包括天下八唱的那个鬼吹灯系列，或者这一次的余庚先生，因为我诠释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他们能够及时反馈给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更有满足感。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想象填补这个空白， 或者是以前我想怎么做，反正也不会有人跟你说你对或错。可是这次 所以靠自己的想象，但是现在你可以跟原作者他有什么想法，完全是近距离的第一时间的沟通。 因为你知道吗，比如说首演的时候，当余庚先生跟我说谢谢你，你把我的戏搬到舞台上的时候，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我读懂他了，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不应该仅仅只是活在我个人的小小空间。 对，我简单介绍一下严导。严导其实是创立了叫做生活表演学的学说。至今导演了作品有50多部。 对， 舞台剧作品是既有学院派的这种扎实功底，同时风格非常的大胆。选材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题材展现给我们，所以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我是余欢水》也是有颠覆性的哈。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两位主演哈，其中一位呢是演员明星，哇，这个名字真的是起得非常的先知先觉。我原来以为这可能是剧中的名字哈，其实你剧中是叫栾冰然啊，这个名字哈。你这部戏当中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小白兔的这个人物，我觉得我很喜欢他，是我觉得他是这个剧中里唯一最明白的人，看东西想事情，就我觉得他是所有这些角色里面最思想上或者是方向上是最清楚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性格像小白兔的人是吗？ 会有一些。 当初这部戏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严导的魅力。 长得帅。 对啊。 然后呢？ 有才华。懂英语。 你之前跟他合作过吗？ 没有， 首次合作哈。看过他导的戏吗？ 看过，而且很识才嘛。 所以你觉得我要跟这样的导演合作一下，也过瘾一把？ 对，这是我在演艺道路上的一个愿望吧。 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明星刚才谦虚了，我跟明星的那个渊源哈，其实是来自我看他的第一部戏的时候，我自己就奋不顾身的哈，在演完以后跑去跟他说，我可以拥有你的联系方式吗？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演员，我想要跟你合作。所以其实不是他看过我的作品以后要跟我合作，是我看过他的作品以后，我自己自告奋勇跟他说我要跟你合作，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潜在能力的一个好演员。 明星当时听到这样的邀约什么样的感受？ 兴奋。那个时候的我还是刚大学毕业，刚走出校门，然后能得到这样的认可，我当时就超级兴奋。 其实应该说这部作品跟你之前所饰演的两部作品还有一些不一样之处，比如说田沁鑫导演的作品叫《红玫瑰与白玫瑰》，还有就是詹瑞文的《意乱情迷》，这次演的这个作品《我是余欢水》更加偏向于现实主义题材，都市里的故事哈。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整个故事的架构上？ 我觉得是治愈吧。 治愈。为什么是这两个词？ 因为我觉得刚才也说过，就是我是整个戏里面我觉得我是想的最清楚的一个人，我觉得虽然他看起来很天真，但是我觉得他想事情很清楚，然后我觉得像余欢水啊，包括剧中的其他人物，余欢水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人生也是很混沌的，只是通过一个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就生病了之后他才领悟到了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他领悟的其实也还是会有一些没有方向吧，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很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啊，然后不会有很好的可能，但是我觉得小白兔的出现是给他了一个指路明灯，给他了一个方向，我是觉得。 我们来听一听饰演余欢水的演员王蒙是怎么说的。首先说说和这个角色是怎样的一种缘分。 其实跟明星一样啊，主要还是因为严导的魅力所以来了这个戏啊。因为之前就听说过严导 的一些戏也看过一些，然后一直想跟他合作，但是呢，我之前在演话剧，后来就是去拍影视了。 嗯， 然后这次是隔别一段时间之后回来又演话剧，所以正好演到这边有戏，应邀就来了。 其实说到王蒙的这个形象，还是特别帅的那种感觉，而且那种帅是我觉得比较酷的那个帅哈。余欢水本身他是一个老好人的角色，我总觉得这种形象跟老好人的角色的形象是特别不一样的，或者有很大出入的哈。导演是怎么想到选他呢？ 哦，现在哈，你可能以为余欢水只有一个人，其实余欢水有五个人。 哦，其实王蒙是其中之一。 在成为Loser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五个演员分饰余欢水的五个层面。 嗯， 然后到他们五个人合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王蒙一个人从第二幕开始一直演到第四幕，把全程演完。 嗯，就是说他是蜕变之后的余欢水， 他是开始慢慢变得强大以后的那个余欢水。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酷酷的形象也比较适合这个最后蜕变的余欢水。 还好啦，你先看的是酷酷的形象，其实他有演技，他能让你看到 好像一点都不酷 他能让你看到很怂的余欢水。 哦，那王蒙说说这个余欢水，你对这个角色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跟导演一样，他就是一个按现在人说就是一个怂包，很怂，嗯，所有人都会踩乎的呀，就他的感情、亲情、事业、朋友，所有一些都很不顺利的。 嗯， 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在话剧里面可以总结他为屌丝逆袭吧。 嗯， 就从一个屌丝，因为一场大病之后，然后获得新生，获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嗯， 成为一个好像是很高的，但最后还是掉下来，看清自己。 所以说，其实余欢水这个角色，我挺想问问王蒙的，你觉得对你有挑战吗？ 我觉得是有挑战的。因为我们这个戏跟以往演的一些话剧可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和我们里面有该导演说有五个余欢水，然后还有我们不止有五个余欢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个余欢水身边的人物，就是他的朋友，他的亲情，他的家庭，他的工作单位里所有的人， 嗯， 我们都要去饰演的。 一人饰演多久？ 对， 哇，那我觉得对演员挑战真的是蛮大的。 就他们五个演员要演四十多个角色， 那他们会不会在台上整个就乱了？ 哦，应该不会，他们是专业的。 对，是吗？我其实挺想问问王蒙的。不，我是觉得可能在最后呈现是没问题，因为你排了那么多遍了。 嗯嗯， 但是在一开始演的时候，王蒙你会反应一下吗？需要有这个阶段吗？ 会，因为我们其实最难的啊，你可以说男演员，你演各种各样的男性角色都可以，因为我们不只要演男性角色，我们还要去饰演女性角色， 而且还要饰演动物。 对，对，还要去饰演动物的 啊！ 而且是我一边饰演女性角色，一边饰演动物， 就是自己的女性角色要跟他自己养的宠物对话。 对 哦，这王蒙在里边饰演的女性角色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一般就是大妈呀。 那个丈母娘是你演吗？ 啊，丈母娘不是， 哦， 丈母娘是另外一位男演员。 哦，那你演的是什么样的大妈？广场舞大妈吗？ 啊，不是， 那不是，那不是那样大妈，是一个非常有性格， 嗯， 非常有脾气，很暴力的一个大妈。 哦，我还挺好奇的，这个台词啊，会是怎样的一种台词？我们现场可以来一段吗？就是大妈的那个台词，因为你看，大家现在对你的声音是比较了解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声音啊。 那我就不说词儿了啊，台词就不说，台词希望观众朋友们到这个剧场来看，是在说吧。 嗯， 他一说话就，你干嘛呢你啊？过来，从楼上往楼下扔东西，干嘛呢？ 就整个是要吊着说话的。 对对对。 那想问问演员明星，你在里边有挑战吗？ 有啊，因为我演男人。 你是演什么样的一个男人？ 余欢水。 哦，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余欢水。 对， 这个余欢水是怎样的一种个性呢？ 窝囊，很就被同事各种欺压，我觉得他是零存在感的。 嗯，你演的是那个比较怂的余欢水。 嗯， 而且他演的还是被性骚扰的余欢水。 哦，那其实他是演了余欢水女性的那一面，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因为他其实有女性的那个软弱的一面、懦弱的一面嘛，是不是？ 嗯嗯。 那你长发飘飘哈，你还需要对造型有一定的要求吗？ 我梳了一个帅气的马尾。 嗯，这次很好辨识哈，因为我们在服装上做了很夸张的设计。 嗯， 就是除了余欢水，其他的人都是臃肿的， 就所有的身边的角色都是衣服都是肥胖的， 嗯， 所以只有余欢水是瘦小的，所以其实观众在辨识的时候，只要那个瘦的那个其实就是余欢水， 所以大家很容易辨识。 对， 但是挺想问问导演的，嗯，你怕大家如果没看过你的前情提要会不大了解到底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吗？ 不会耶，这个戏因为剧情很简单，因为你拿到那节目单的时候就说有一个人他误诊为胰腺癌， 嗯， 然后看他怎么办，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觉得是跟着大家一起去思考啊，比如说就是如果要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会怎么做？ 嗯嗯， 是吧？我们会有多少种可能，有多少种活法？ 不是，其实这次我觉得我创作这个戏哈，我想探讨几个小问题哈， 嗯， 也是人生的大问题。是这样的，因为余欢水他很庆幸的得到了一个体检报告，虽然是误诊哈，告诉你说你快死了，所以他才觉得我应该好好过的剩下的人生。 对，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对吧？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体检报告来鞭策我们自己，哎，你还在跟别人跟着别人去生活吗？你过好你自己了吗？你真的过好你想要过的生活吗？ 有很多思考的。 对， 嗯，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最后那个节目单很快告诉你说这是误诊了嘛，所以对观众来说是想知道当这个恶作剧被揭发的时候，被揭晓的时候，然后余欢水还能够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吗？因为你知道在故事结尾的时候他已经跟他老婆离婚了，他跟他说， 嗯， 我不想耽误你，你还是嫁人吧，结果他老婆真的嫁人了， 嗯， 然后他也辞职了，他那个朋友关系也其实也弄得很决裂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准备一个人只身上路的时候，现在告诉你说你没有病了，你可以再继续活30年50年的时候， 嗯， 请问他还能回到他的那个生活吗？ 还是挺有反思的一部剧。而且我挺想问问导演的，之所以选择一人分饰多角或多人分饰一个角色是怎么考虑的？ 主要是我看完这个小说以后，我觉得这余欢水不就是我们吗？其实人人都是余欢水，所以我不希望他们在看余欢水的时候是看的是别人的故事。我最近在看那些微博或者是评论的时候，我发现到哎，有些人在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挺好玩的，哎呀有很多余欢水， 嗯， 可是看着看着的时候，对吧，因为我其实里面用了很多音效，然后音效都是他们生活中的哈，坐地铁的音效还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一秒就把他们带进来了，这不是我吗？ 而且这部剧除了音效之外，它的音乐也特别有特色。 没错， 这是我们 这次特别创作了三首歌曲。 嗯，一个叫那什么，还有一个碰不得的女人，还有一个是余生的欢乐。 没错。 我们先来听一个那什么吧，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欢快哈。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看天色已渐晚，我还有没有明天？不管天色多么晚，不管有没有明天，你们坐在这里，太阳照常升起，别说明天会下雨，不在这里生气总会生气。你是活着还是活着还是活着去了，还是化着灰了地球照样转着。你是废了还是废了还是肥了，还是玩完了他们还他妈笑着。所以我说怎么着呢，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说怎么着呢，该干什么就赶紧那什么。不要等了，那就今儿了，自牛喝酒 想什么呢？ 不要等了，再等就废了，等不等这世界都还转呢。 刚刚严导说了哈，其实余欢水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余欢水。那我其实挺好奇的，在剧中女扮男装哈，或者说在剧中饰演余欢水的明星，作为一个女孩来饰演一个男人的角色，台词会是怎样的？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两段？ 因为是五个余欢水，或者说人人都是余欢水， 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面， 嗯， 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就是把声音压低，或者是， 嗯，男性化。 对， 嗯， 我觉得男人也会有很娘的一面，或者是很软弱的一面。我就觉得人有很多面性，然后所以我不想，而且我们台上有很多男人，我觉得我可以稍微的，就是没有做特殊的要很男性化的处理。 那我其实还是挺想听听现场台词的这个表现哈。你们这个剧马上就要演了吧？ 哪天演出？ 已经在演出， 我们已经在上演， 已经在上演， 一直演到2月11号。 哦，那就是演一个多月哈， 没错， 每天都要演吗？ 每天除了每天要演，他们还要演两场呢。 每天演两场。 对。 哦，几点到几点这两场？ 这两场不一定，因为有些是包场，因为这个戏自从演了第一轮以后，就特别很多人来邀约来演出，所以包场就不能来看了，不能买票，在网上买票的都是晚上场，7点半。 哦，7点半，在什么地方？ 在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 嗯，好，那刚刚已经做了介绍了哈，我们特别想在现场听一下明星的演绎，来一段最经典的台词吧。 啊。我见过太多因为癌症饱受折磨的人啊，人一点一点变得像牛马，像畜生，一点尊严都没有啊。得了癌症也不用治，能治好的它就不是癌症。我不想死在医院里，算了，我不治了啊啊。 哇，这一段我觉得很有喜感啊！我挺想问问这个原来现实主义题材的这个小说，如果没有明天，就是这么喜剧吗？ 哦，对对，他的那个语言风格特别的好玩。 嗯，你做了改动吗，严导？ 不是我有个编剧，把他的结构稍微调整了一下。 所以有一些略微的调整，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思考。 哦。而且这个其实是第二轮演出了，是吧？ 对对对， 第一轮是在2017年9月， 就是2个月前。 哦，当时反响怎么样？ 我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称之为叫童话寓言童话，就是我把一个非常血淋淋的现实主义的一个戏排成了一个像漫画一样的一个寓言故事，这是他们比较喜欢的。因为你知道吗，要探讨很严肃的东西的时候，它能够让你在欢笑之中笑着笑着笑着到最后流眼泪的时候再来反思，它可能会稍微更高级一些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哈，叫做幽默是智慧的集中体现。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幽默它背后是有很多反思的，或者它是有智慧的。 其实我在虽然是一个喜剧了，我想说其实我在排练的时候哈，排练的过程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难过。这难过是在于比如说啊，余欢水得病了以后，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升官了嘛，升职了以后，他那个经常欺负他的一个女同事叫梁安妮，梁安妮呢这时候就会巴结他说，哎呀于总啊你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为了那个开玩笑就说这边有个蛋糕馊的你吃吗，然后梁安妮觉得很好吃，他连馊蛋糕都吃得很快乐的时候，我想余欢水这时候看着他的时候他很难过，因为以前的他不就这样吗，不就像狗一样的被人拆迁，然后不开心也得笑着去面对一切吗？所以我觉得患病以后的余欢水，对吧，眼睛视角视觉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说我能不能通过这部戏让来看这个戏的观众都拥有这一个患病后的余欢水的视角。 没错。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话剧《我是余欢水》，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街边的路灯，来往的行人，漫步在寒风中的夜，却并不寒冷。

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刚刚其实说到火候的分寸把握，这个严导一直在笑，我其实能感受到严导其实跟别的导演是不大一样的。 对， 是吧？ 对，是的。 啊，王蒙爆个料呗，都不一样。就他的那个风格是怎样的呀？你就比如说啊，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孟京辉的戏，我总觉得哇，太大胆了，太撕裂了，就是完全是颠覆性的哈。然后呢，现在看起来又觉得啊，这就是孟京辉式的风格。那严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严导是一个，他的喜剧风格跟别人的喜剧风格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之前演的喜剧风格，可能在语言上的包袱以及形体上的包袱可能去找。我们这个戏里面也有这样的包袱，但大部分严导的喜剧风格是让一个人的窘境产生的喜剧。 窘境产生了喜剧。 对，就是可能我们台上有所有演员都在，可能五个人。有四个人让一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窘， 一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窘， 对，而是四个人给他营造这个窘的气氛，这样的一种戏剧。 哦，这个还是挺特别的一种方式哈。严导是怎么想出来的？ 其实因为我所认为的喜剧啦，就是喜剧手段哈，就表演风格上哈，我在想了，其实我一直在摸索，除了很平的语言啊，然后或者是演小丑啊，就是这一类形体上的表现、表情上的表现，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表现呢？然后我自己本身因为一直在读那个三谷新喜的作品嘛，然后三谷新喜很多采访都说，其实高级的喜剧应该是展现给观众看那个主人公的窘境。 哦， 就是、 而不是。 对， 喜剧其实本来就是应该展现窘境的吗？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喜剧就仅仅是在那一边，他扮女人，他扮小狗，他在里面逗你乐， 哗众取宠， 没错，或者是用网络语言，或者是用一种对歇后语的包袱语言来逗你乐，那是相声剧了。对，所以其实偏离真正舞台上的喜剧越来越远了。 给大家普及一下哈，三谷幸喜他是1961年生的，是一个日本人哈，他是日本的编剧、导演和制作人，他的作品也是有推理的，还有喜剧的，应该说作品还是蛮多的，而且跨越性比较强的一个人。 对，就之前陈道明饰演的喜剧的忧伤，就是他的作品。 没错，这样一说大家就比较理解了哈。其实我觉得，导演严导是有自己的一种心中的桃花源的，是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风格的。然后想再听听明星哈，明星你觉得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对你来说，就是最享受的是什么？ 可以找到从前的自己。 从前的自己，从前你也是那么怂吗？ 哦，没有没有，我在说小白兔。 小白兔， 这其实原来也挺疯的。然后就是更加的清楚，不要留遗憾吧，让自己就是享受当下，现在决定的事情就马上去做，不要觉得说等到将来啊，或者等某些时候的时刻。对于人或者是即刻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大家感受到你自己。 全剧当中最喜欢哪个桥段？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余欢水跟儿子最后算是告别的那段嘛。 这段是王蒙演的吗？ 对， 来，王蒙要不要现场展示一下一小段吧。 可是儿子没在。 对， 这个有一点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儿子的交流呢是用外星语。 对， 外星语。 他儿子有自闭症嘛，然后所以说话不利索。所以观众是需要看字幕才能够了解他们父子之间的对话的。 那你这个话是外星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我第一次听说啊。 其实外星语是我跟演儿子的演员，我们俩一块对出来的，也是跟导演合计过之后，是我们自创的一种语言，就只有我们自己完全能交流，可以交流的。而且观众其实也能稍微听明白一些，因为我们有字幕，然后加上我们说的那感觉，基本上听懂一些。对， 我其实挺想现场听听，能不能来一小段？ 小弟弟儿，你弟读。你等爹的崽子肚子掉，爹的崽子在家自己爹的子脚的肚豆，你的顶蹲你当爹肚地蹲就肚地大。 我觉得真的很想笑。我觉得第一句听懂了，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你记住， 没错， 然后后边的就听不懂了。 对，其实就是小鱼儿，我儿子叫小鱼儿。 对， 因为在剧里他跟他的儿子哈小鱼儿一样是不被理解的，所以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可是他俩刚好能够沟通上。 所以这个用外星语的这个方式也是表现出了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世界。 没错。 嗯，我其实挺好奇的，我觉得王蒙其实挺不容易的。首先 为什么？ 首先你演话剧台词就是挺分裂，因为你要演很多角色嘛，你需要反应，然后你需要适应，你需要瞬间进入这个角色，就很难了已经。你还要自己去研究一门语言，独创的语言，对，你还要把它研究的大家听不懂，很好笑。 其实导演 他还要唱歌呢，在戏里。 哦，还要唱歌。 对。 今天我们带来的刚刚是那什么哈，这三首歌里边有没有你的歌曲？ 两首是他唱的。 两首，哪两首？ 就接下来你要播的那两首。 哦，接下来要播的这两首。好，那让大家其实先听为快哈，听一听，一首叫《碰不得的女人》，一首是《余生的欢乐》。我们先来听一段《碰不得的女人》，这也是王蒙带来的作品。好，一起来听一下。刚刚听到的是王蒙带来的《碰不得的女人》啊，是剧中的其中的一个片段哈。我觉得这个音乐特色还是挺强的，就是很新潮，年轻人非常喜欢，而且呢也很容易朗朗上口。我挺想问问严导的，是怎么样选的这三首歌，是谁来创作的？ 哦，是这样的，因为这前面两首慢歌哈，其实是余欢水的思考。这个人平时不思考，然后在小说里面呢，这两段是他唯一思考了。第一段呢，就是他漫步在 CBD 的时候，漫步在 CBD 啊，终于漫步了。他第一次漫步，他一直在说：“我平时都行色匆匆哈，买这个买那个，赶地铁啊，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终于有觉得漫步，原来漫步是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开始了像哲人一样的思考，所以这首歌就出来了。然后第二首呢，碰不得的女人呢，是他再一次思考他生活中的女人怎么都那么可怕。比如说他老婆天天骂他窝囊废，他甚至害怕他死了以后他老婆不写他的名字，就写窝囊废之墓五个字。然后他的丈母娘看见他就歪嘴，就天天歪着嘴，然后他特别害怕他丈母娘会中风。然后他身边的那个同事呢叫梁安妮，天天来骚扰他，聊骚他，要跟他上床，然后又有别的目的，然后他现在又遇到一个姑娘叫小白兔，莫名其妙对他那么的那个殷勤，那么的热情，然后也一直想帮助他，他甚至都开始恐女了。所以他又开始有一个思考，跑出了一首歌叫《碰不得女人》。如果这一辈子你要过得好，千万别碰女人。 最后一首是《余生的欢乐》。 最后一首是那什么。 最后一首是那什么？ 对， 其实前两首是《余生的欢乐》和《碰不得的女人》。 没错， 哎，这个还挺特别的。我老觉得那什么跟《碰不得的女人》应该是在前两首的。 那什么其实都已经解脱了，后面最后，所以他觉得告诉你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先活出自己吧。 对，这是三首歌曲哈，我们再来听一下《余生的欢乐》。 街边的路灯，来往的行人，漫步在寒风中的夜，却并不寒冷。我有多少明天，有多 少挂念我爱的人和我恨的人。我祝福你们有太多人生，我祝福你们肆意的悔恨，可惜不可能，你还是你，所谓的祝福留给自己。 其实这个曲风还是挺多样的，而且唱跳气氛是很足的哈。这里边有唱跳环节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出道的时候是音乐剧的演员、 哦、 所以我本身对音乐比较敏感，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我的作品里面有歌舞的表现了。 嗯嗯，所以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唱跳的部分。 唱有了，跳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一次你知道吗，演员除了要一个人演八个角色， 对， 啊、 还 有 编外星人语言， 对，而且他们还要除了换装嘛，来回快速换装、 哦， 他们还要搬景、换景， 都需要演员自己做吗？ 对，因为我一直想要在剧场创造全能演员，我觉得国外做到了。我大陆国内应该也要有全能演员。 严导你太狠了，演员很辛苦的。你想你让他换布景，你知道看话剧的时候都知道哈，就是演员一下场立马布景就要换上来，让演员去换布景，换布景，哎我还没换衣服呢，我要去换衣服，一秒钟换衣是吧？王蒙一直在点头。 我们还要下去观众席跟观众互动呢。 现场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内还要互动。 对， 是的， 真的是 他已经靠近全能演员了，有98分了。 王蒙很无奈是吗？ 其实我对导演我特别恨他。 以前演戏没有这种体验吧？ 以前没有。 对，你还得当场工。 就是这次演话剧干的事儿比较多，以前呢只负责演戏，而且呢演戏也就演一个角色吧，最多两个， 对， 一般都是一个就从头演到尾了。这一次呢就是要演很多，还要自己换服装，还要搬道具。我还得拉帘儿，我还有很多事要干。 换服装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啊，你这么多角色、嗯，女的还跟男的穿的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是一秒钟换衣吗？ 啊，一秒钟达不到，但基本上能达到五秒吧，能换到。而且是因为我们除了自己在穿余欢水的服装以外，导演刚才说了，我们身上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是很肥胖的， 嗯， 就全部都是很夸张的，而且那个服装女性服装是非常非常夸张，穿起很大很大的。 你看你现在的形象是有胡子的， 嗯、 你到时候要把胡子给剃了吗？ 啊不啊，没有， 不需要。 对，在演出时候是有胡子的， 哦， 不需要。 哦，那你需要就是换女装的时候需要再铺粉呀，或者做一些其他的那个造型设计吗？ 不需要，我这个换女装完全就是靠演和那啥，靠声音塑造和靠感觉去。 哇，那我觉得真的是对演员挑战蛮大的哈。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就是演了这个余欢水之后，我觉得以后 没有什么不能演， 没有什么来不了的。 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平常排练需要多长时间啊？一天？ 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不过他们一般会加班， 对， 三个小时， 正常时间是八小时，对， 挺辛苦。他不像我们平常上班，你八小时可能真正的时间没有八个小时，你们是都在排练。你们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有些好玩的故事吗？ 嗯，我排练过程中都是很痛苦的状态，因为这个所有的排话剧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排练时候会有各种每个演员和导演之间会有很多碰撞。就是对戏的这个上面的理解和建议，排练基本那个阶段里边都是比较费脑筋的时候，很比较累的时候。 这个真的感受到严导的严氏风格哈，应该说是他创造另外一种话剧的表演方式吧，或者一种风格。想问问严导，很多人说你这部话剧其实是商业和文艺兼具的一部舞台剧，啊，我刚刚说到是话剧，其实说错了是吧？应该是舞台剧， 都可以， 其实是，然后呢，你是在这两个元素当中怎么平衡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哈，演了商业化的话剧就很难做到文艺性，做到文艺性呢又很难有票房， 其实我觉得它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戏毕业的话，我本身就是被冠上学院派的名字哈，这个印象，然后出来市场上滚动的时候，这几年我觉得你的戏没有人看的话，那叫孤芳自赏。然后其实我的一些导演偶像，比如说像赖声川他们，都是作品极具商业性跟文艺性的，所以他们都能够完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偏科呢？所以其实毕业这五六年呢，我一直在找一个商业跟文艺性和剧场性对我来说比较结合的比较好的作品。 所以这部剧它其实是兼具了，而且这部剧的这个原创就做得很好嘛，而且编剧之后呢也给人带来了很多的笑料，应该说是也很接地气，很适合年轻朋友去剧场看一看。 其实我们首演的时候蓝天野先生已经来看了， 哦， 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年纪大的 也可以看看， 也喜欢。 蓝天野先生看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他很激动、哦，因为他很少到小剧场来看戏嘛，所以看的可能也是比较严肃的戏，而我们这个戏对吧，哇，喜剧颜色很多，然后很轻快很活泼，然后是自己的一套喜剧的系统。我觉得蓝老爷子哈经常会说戏不应该只有一种，包括他这次不是看了四川版的那个茶馆， 对， 就说经典应该有各种样式。所以我觉得他至少我们让他看到了小剧场的喜剧，现实主义的喜剧，原来有没有那么现实主义的去呈现。 所以这部话剧不是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话剧舞台上，它的颜色非常单一，或者说它很少有各种颜色的变化，它其实是堪称舞台剧版的话剧。 这句话我应该说哈，我这一部话剧呢是抓住了现代人节奏的一部喜剧，因为现在的人在看视频啊，五分钟啊十分钟都很短促，很快很刺激，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好，最后呢三位主创推荐一下这部戏必须去看的一个理由，说一句话就行了。明星先说吧。 再不去看你们就老了。 好吧，怀念一下逝去的青春。严导， 那个小说的原著叫如果没有明天，我想告诉你，如果你还有明天来看戏吧。 王蒙， 来到剧场看我是余欢水就能找到你自己。 好，就能找到你自己。我也希望通过这部剧我是余欢水哈，大家也能够找到最好的自己，应该是活成最想要的理想当中的样子，或者也按你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好，非常感谢三位主创的分享，谢谢。 谢谢一丹。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躺耳朵。 已渐晚，我还有没有明天？不管天色多么晚，不管有没有明天。你们坐在这里，太阳照常升起。别说明天会下雨，不

喷香。